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昔日淝水大战，连气度非凡的谢安也折断机齿，教养从来只是闲散时可用，当唯一的软肋被击中，天下之主也难免露出慌乱一面。何况这是庆德帝的遗命，濒死的帝王最后一击一定是用光全部的力量，焦急是最没有用的事。萧金眼过去20多年所学的东西全在告诉他答案，然而那巨大的声音还是一刻不停地在他心中嘶吼着，现在就要去找小炎，要把他从头到尾检查一遍，全虚全伪，要每时每刻都带他在身边，替他挡去所有受伤的可能。云兰在众目睽睽下跑到他身边，相比一个女官，她更像一个谋士，轻声提醒道， 小炎身边跟着的人不比殿下少，还是殿下亲密，殿下忘了吗？ 萧景衍何许人，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他回过神来，况且云兰能想到的他自然也知道，甚至想到了云兰前面。他苦笑着道， 父皇不会等到跟我说了才去做的，他一定是做完了才会说。 所以庆德帝昏迷中醒来一直问时间。 是了，所以没有消息，小炎现在多半已经在安然无恙地等着殿下了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 云兰说着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改口道， 陛下。 这称呼足够提醒他了，何况这短暂的空隙只来得及让他们进行这简短的对话，因为外殿的哭声很快逼近了，内殿也出来了，等待的群臣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宗室的老亲王颤颤巍巍过来拉着他嚎哭，礼部的正在拟着谥号，说着不刚至祭曰平，也有雍汉海那一派的近派官员哭得昏死过去要处住的。 主子，丽妃娘娘要殉葬，还有几位贵人。 偏殿里伺候妃子的内侍一脸慌乱地跑过来道。老亲王还在说着什么大殓小殓的事。萧景琰神色似乎一瞬间冷了下来，他的神色不像是刚刚得到天下的君王，更像是群狼环伺下的猛虎。山林中的王刚刚死去，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的王。 殉葬不是大周组织，有伤天和，请长春宫处置便是。 他淡淡道，看向正在拉着他衣角絮叨的礼部老臣。 能不令德曰宣，辟土扶远曰还，我看这两个就不错。 说起来，当年庆德帝第一次威慑群臣，也是因为太皇太后的谥号。为了孝惠和仁孝一字之差搅动风云，这些老臣如何不记得，顿时收敛许多，也不再嚷着这时候要定谥号了，只是哀哀哭起来。是李亲王带着头，周边大臣都跪了下来，在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年轻的皇帝神色这样平静，甚至看不出哀伤，他的目光越过了那些俯下身去的臣子，像越过了重重黄金的枷锁，看向了云兰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，就算至亲也不能改变什么，但人总是这样，当下的第一反应总是要见到他，要牵住他的手，看见他的眼睛，要活生生地带在身边，护在羽翼下，不容一点闪失。萧云会去找他，就像当初穿过漫天大雪陪他去看一场灯会，但萧云没有权利，他保护不了任何人。萧景琰有权利，但他被他的权利困在这里。曾经的东宫女官似乎有点承受不住这眼神的重量。 我会找到萧炎的，我会带他来见陛下的。 他也跪下行了个礼，这样承诺道，然后就这样扔下所有本该由他负责的丧仪，提着群居匆匆离去。但他脑子还是转得不够快，所以并未读懂萧景琰那个眼神真正的意思。严君玉不知道真正的刺杀原来那么快，只是电光石火之间，他甚至来不及挥出自己的枪，就已经被朱雀拨到身后。他直接抓起一边的小太监，挡下那奇怪的银芒，然后宫墙上响起重物落地的声音。严君玉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那坠地的不是东西，是人。 显然交战的不只有朱雀和刺客，暗中也有死斗。朱雀拔剑和那胖胖的太监对峙， 死了三个，还剩两个，收手吧师兄。 严君玉这才认出那太监的身形，那是庞景。原来庞景并没有死，是被藏起来当了暗棋。庞景不知道往脸上抹了什么，面目十分模糊，神色晦暗地盯着朱雀身后的严君玉。他身上的气质让人想起一只猫，黑色的蹲伏在阴影中，伺机埋伏路过的鸟雀。朱雀仍然在劝他， 殿下在这傻子身边布下的人比他自己的护卫还多，你没有胜算的，别连累师父。 庞景没有说话，直到宫巷里似乎响起一滴水滴滴落的声音。三人的心神都被那声音吸引了一瞬，也都瞬间反应了过来。庞景非常快，双袖展开，兜头拢向严君玉。严君玉不知道敖季说的沦为末流的刺客也有这样的厉害，本能的想要挥枪，但朱雀比他们所有人都快，他左手在严君玉肋下一拍，严君玉顿时泄气，手臂酸软，长枪都险些脱手，更别说上前应战。自己则是足尖在墙上一点，整个人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刺向了庞景。两个人似乎都没有任何防御的意识，这是严君玉第一次见到那传闻中的五棱梅花刺，原来这样短而窄是从他手腕下刺出的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如果和庞景交手的是自己，那这一击已经穿透了自己的头颅，但那柄诡异的兵器停在了严君玉身前尺余的距离。庞景的身体犹如一个沉重的粮袋，直接飞了出去，跌落在宫巷中，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响。朱雀收剑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在宫墙上撒上了一串暗红的血珠，像开了一只妖艳的桃花。他回头问严君玉， 你怎么样？ 我没事。 严君玉胆大，刚想去查看庞景，就察觉到了异常，转头看向朱雀， 杀你以后还乱跑。 朱雀骂道，但他似乎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脸色苍白到了极致，整个人像被抽去骨头的风筝一样软趴趴地滑落在地。严君玉眼疾手快勾住他的身体，用手臂穿入他腋下，从背后接住了他，让他躺在自己怀里。这才发现朱雀肋下有着一片暗红，他撕开衣服，看见朱雀白皙清瘦的肋骨下嵌着一点银芒，血流不止。 没用的，这是铁刺猬，都是倒刺，你挖不出来的。傻子，快跑，跟着你的人都死了一大半了，再来第二步你就要死了，还不快跑。 严君玉没再说话，而是直接将他扛了起来，放在自己背上。他虽然果决，却十分心细，没有碰到朱雀的伤口，直接背着他在狭窄的宫巷里迅速奔跑起来。朱雀敲他的头， 傻子，别回东宫，东宫不安全，去陛下身边，他在涌泉宫。 我带你回东宫，他们能医好你。 严君玉只是这样答道，他跑得飞快。朱雀虽然还想打他，但手臂已经没了力气，整个人软趴趴地往下滑。严君玉把他往上颠了颠，这傻子竟然还知道摸一摸他的伤口，看着颠一下有没有牵动伤口，是该害怕的。但也许是严君玉跑得太快了，朱雀并不觉得害怕。他把脸贴近严君玉的脖梗，闻见少年身上像阳光般热烈的气息。他第一次见这家伙的时候就发现了，严君玉身上有着无比明亮的东西，热烈的像一轮小太阳。 其实我死了也挺好的， 他轻声感慨，声音也断断续续起来。 这样对殿下的名声也好。 再怎么说，他都是庆德帝用过的禁卫，当初在玄武门鞭打世子都算小事了，他干过的比这脏的事不止一件，手上的血腥是洗不掉的。他活着，东宫也为难，如何处置呢？殿下是不会过河拆桥的，但世上最记仇的就是读书人，不如他死了，对大家都好。背着他的家伙跑得这样辛苦，喘起来也跟小牛一样，竟然还有闲心骂他。 闭嘴！ 朱雀笑了， 他是想敲一下严君玉的脑袋，可惜太累了，只能懒洋洋地闭上眼睛。也许是跑起来的缘故，严君玉的身体显得格外暖和。他太冷了，这皇宫太冷了，谁会不喜欢太阳呢？严君玉在寒冷的冬夜里竭力奔跑着，他似乎听见两边宫墙上有追逐和厮杀的声音，又似乎只是自己的错觉。脸上滚烫的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眼泪，肺像是要炸掉了，但他还是竭力跑着。温热的血液浸染着他的衣服，他听见背上的朱雀气若游丝地问自己， 会有那么一天的吧？ 哪一天呢？严君玉不知道，但朱雀似乎也没有想让他知道。朱雀像是进入了某种梦游的状态，喃喃道， 你看，那些小太监都快乐，他们在家里从来没吃过肉，进了宫才吃过肉，只要温饱就很开心，不知道什么是收入。我没法像他们一样快乐，我总是想着我父母，想着我的家被抄家。你不要怪云兰，她只是像我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了。 跑到能远远看见正门的飞檐时，严君玉听见他的声音问道， 会有那么一天吗？这世上再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。 严君玉知道了他在说什么。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作为禁卫统领的朱雀会不听庆德帝的调令，反而投奔东宫。臣子尚有家族前景，内侍有什么呢？还不是一世富贵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原来他想要的和云兰一样，是那个遥远的只有萧景琰能带来的海晏河清的未来。人人各行其事，各得其所，再也不会有那些深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冤屈，日夜艰辛的仇恨和背着血海深仇的孩子，不会再有被诅咒的命运，难酬的壮志，也不会再有巨大的浪费，不会再有冻饿而死的灾民和有冤无处伸的黑暗。就算他们没法亲眼看到那未来，也在所不惜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